心恋情，我有点嫉妒，有些安心。关上一扇门，转身就能推开另一扇门走进去，那就是你。在下一个秋天来临，如去年同样月圆之际，有人陪你。其实我也开始想调整自己，只是谁能帮帮我闭上眼睛不看见你。我已经忘了你，在秋天来临之前不再想你。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，尊享城市健康生活。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5:00。 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休闲好去处，客房住宿游泳健身，美味中晚餐，自助火锅，会宴宴会，只有想不到，没有做不到。我们用优质的服务给您带来健康与快乐。详询0316-3129-3个2-3118-3个8。 一瓜如意，福彩即开。4月10日起，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，中5000元再送2万元加油卡，多中多得。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，中国福利彩票。一瓜如意，福彩即开。4月10日起，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，中5000元再送2万元加油卡，多中多得。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，中国福利彩票。 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。1033广播书场。 知府大人升做了大堂，传下了唐谕：“鞍马侍啊，你回家葬埋安树人啊！本府要传你随传随到，等候捉拿凶手。”这鞍马侍只能给知府磕完头走了，回归小马庄，他去掩埋尸身，咱们就不表了。回头再说牛和牛宝元，跟师傅分手之后，趁着天色还没亮的，回到了高家客店，又打后窗户进去，稍微休息休息。天光大亮了，文敏、文静哥俩起来了，哥仨洗脸漱口。然后吃饭，吃完饭之后，宝元就跟俩兄弟说：“二位贤弟啊，咱们回家吧。”“哥，别回家，不愿看见娘。”“兄弟啊，咱娘已然后悔了，爹可能也要回家了，回去吧。”“嗯，其实哥俩能不想回家吗？只是恨娘做的不对呀。”宝元把店账结了，哥仨离开店房往家走。等走到家一看呢，嘿，门前站着有人了。原来的男仆女仆回来好几位。我跟您说，这嘴要传话可传得太快了。有人看见宝元带俩兄弟住店了，一看宝元这精神劲儿，大家伙要赶紧传话呀。你告诉我，我告诉他，这一下就回来好些呀。这会儿哥仨回来了，这仆人就迎过去了：“哎呦，大少爷、二少爷、三少爷，您快进来吧。”等哥仨往里走，刁氏啊在台阶底下站着呢，低着头羞愧难当，看见仨儿子了，刁氏眼泪下来了，拿手捂着脸，抬不起头来呀。宝元拉着两个兄弟跪倒在母亲面前：“母亲，孩儿们拜见。” 老恩人泪流满面，把兄弟三个人抱在自己怀中放声大哭。这眼泪代表什么？代表忏悔啊，也是向三个儿子道歉吧。刁氏真是无话可说，还是宝元豁达大度。娘啊，我们不是平平安安的来到您面前了吗？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呀？过而能改，善莫大焉。别哭了，再哭，孩儿们可就伤心了。刁氏止住眼泪，娘四个到了屋了，家人们赶紧打来洗脸水，大家伙洗脸。刁氏就问呢：“儿啊，十几年了，你到什么地方去了？”宝元就把自己学艺的经过一说，刁氏又哭了。哎，当年呢，也怪为娘啊，听了安叔人的坏话，害得我儿颠沛流离。没想到你还不错呀，遇见这么样好的师父跟师娘，可是这学艺也得受一番痛苦啊。宝元又劝了半天，这时候家人就跑进来了。二人，四位少爷，老员外叫云浩的人给送回来了。大喜呀，哥仨赶紧往出跑，跪倒在父亲面前。牛成看见宝元了，是又惊又喜，抱住三个儿子泣不成声了。爹，别哭了。爷儿四个往内宅走，刁氏跪到台阶之下，没脸呐。老爷们气坏了，用手指着刁氏：“贱人呐，你有何脸面在见我父子啊？啊，当初害我儿宝元，如今害我连你亲生之子你都赶出门外呀！”原来是越说越有气，刁氏就哭吧，哥仨就劝。宝元看了看文敏，文敏呢就把母亲搀起来了。宝元搀着爹，文敏搀着母亲，就来到屋中了。落座之后，宝元把自己的事情一说，牛成听着是悲一阵喜一阵的。父子当然有说不完的话，直到晚上吃完晚饭，一家子还是说说笑笑，其乐融融。正在这时候家人进来了：“大少爷，门口有位老爷子找您。”哎呦，宝元轰的一下就站起来，心说：“坏了，师父跟我说了，让我今天傍晚在村东口见，有重要的事情商量，我怎么给忘了？看见爹看见娘我高兴的。爹，我师父来了。”“啊，好好好，我跟你出去迎接。”现在牛老员外全都知道了儿子遇见好师父了，所以才能学了本事回来呀。爷儿俩往外跑，来到门前，宝元跪地下就磕头：“师父，孩儿见父亲一回家，阖家高兴，把您的话给忘了，您责备徒儿吧。小小年纪，怎么不讲信用啊？”啊！牛成也过来磕头：“剑客爷呀，蒙您春风化雨教育我儿，感激不尽呐。”这牛老员外一磕头，关老剑客可受不了了：“宝元呐，赶紧把老人家搀起来吧。”把牛老员外搀起来了，文敏文静哥俩也跑出来了，已然知道了，要没有这位恩师，哥哥哪有今天呢？哥哥不回来，爹能回来吗？哥俩跪地下就给老剑客爷磕头：“文敏文静，给恩师磕头。师父，这是我两个兄弟文敏跟文静，起来吧，这小哥俩真不错呀。”一家人就把老剑客迎到上房了。刁氏过来就磕头，最父给老剑客爷磕头：“宝元呐，快把你母亲搀起来。”宝元把母亲搀起来了。宝元这才问：“师父，您老人家有什么吩咐？”宝元呐，现在你们全家团圆了啊， 可是你父亲的官司可没完呐，身上还带着盗捉的罪名，必须捉住盗捉的贼人，才可以洗刷你父亲的不白之冤呢。再说安树人被杀，这案子可没了呢。老剑客爷说出这两件事来，宝云聪明极了。师傅，是不是您访到线索了？关老剑客爷就点了点头。这是怎么当的事儿？因为宝元奉恩师之命回家，宝元走了，关老剑客往回走，他想这个孩子血气方刚啊，离家十六年，他后母亲又不贤惠，倘若他的父亲有什么差错，他一生气就许杀人流血呀，到那时候就不可收拾了，干脆我去趟四川吧。老剑客爷回到家里就告诉了老妻，老太太也乐意，你快去吧，多带点银子。关老剑客带好了路费，配好了大环刀，昼夜兼程，就来到成都，住在成都东门里的西蜀老店。这伙计就把老剑客爷让到了二道院子，南上房三间，屋里挺讲究。这南上房啊，西边这间房紧挨着一个月亮门，这月亮门里边呢是西院，西院里有不少间房，老剑客爷一看不少人出来进去的，关老剑客就问呢，听伙计一说呀，老剑客才知道这里边啊是个宝局，是本府的大班头开的，官面上的人开宝局谁敢惹呀，有谁有事啊，大班头啊，所以每天进的钱就不少了，本城的豪门富户都到这耍钱来、哦、关老剑客心说行，大班头开宝局。老剑客爷跟伙计要了半斤酒，炒了四个菜，一个人在屋里自斟自饮，突然间就听见西角门里有人喊老剑客爷顺声一看，有打这门里头撞出好几十位来，有一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，穿得挺阔，呵，油头粉面的，揪着一个人，这被揪的人敞胸露怀，一脸的酒刺，酒糟鼻子，浑身的酒气，穿的是破衣烂衫，这怀里头还穿着一酒瓶子。跟着出来这些人呢，又拦又拉，就拉这个三十多岁穿得挺阔气这人。得了，金二爷，您跟他一般见识啊，大人不计小人过。金二爷，冲着我们大家伙的啊，把他饶了吧。这穿得挺阔的，人称金二爷的这位，把嘴一撇，打他，也不打我打。过去砰砰砰打了这酒鬼几下，大家伙呢就把这位金二爷拉进西院了。这挨打的呀，就穿破衣蓝衫，怀里揣着酒瓶的这位，一看人都走了，嘿，他精神了，冲这西角门一跺脚，一瞪眼，他骂上了：“骆锦才，什么东西你啊？你敢打王六爷？我六爷翘起脚尖来，就勾过你骆锦才的脑袋！”哼，我要不看见那朋友的面子，我就给你倒了倒了，这里头关系到人命的啊，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，你跟王六爷我摆架子，你还差点。 这伙计过来就劝六爷，算了吧，低头不见抬头见啊，你们二位当初怎么好来了，成天在局上泡啊，有道是君子绝交不出恶言，对不对呀？ 这王六有点怀中掏出酒瓶子来，嘴对嘴儿一扬脖，咕咚又来一口，就坐在南屋这石头凳子上。关九公一听，就冲这伙计一点手，这伙计进来了，老爷子您什么事儿？伙计啊，你贵姓啊？小的见姓李，李伙计， 你就叫我李伙计就行了。我问你，外边这赏客上坐着这个是谁呀？咱说是十吨的，那时候呢叫散客。我们老爷子，您甭理他，他是赌徒，杀人的，一天到晚在西院赌局里泡啊，给人买点东西啊，跑个腿挣俩钱吃饭，赌腻子。叫王六，您问他干什么呀？我瞧这人有点意思，想请他喝二两酒。为什么呀？官老剑客到了成都之后啊，没主店，他先到牛家长院外边观看牛家这院子，看了看，老人家动了脑子了，心说门可罗雀呀，我得打听打听。跟街坊四邻一打听，才知道牛城这案子的始末根由。老剑客也知道牛城绝不会偷这镯子，必然有偷镯子的贼，所以今天呢，他在这喝着酒，听见王六这话里有音，抖了抖了人命，所以老剑客爷才要从王六的嘴里套话。伙计哪知道怎么回事啊？老爷子，您好些别踩臭狗屎，这种人您招不得惹不得，您呢踏踏实实喝您的酒。我瞧这小伙子快人快语，口快心直，是个红脸汉子，我一个人喝闷酒没什么意思，让他跟我聊聊。嘿，伙计心说这老爷子纯粹吃饱了撑的，有钱没地儿花去了，你理他干嘛呀？也许老爷子平常就有人陪他聊天，他闷得好。得了，人家叫我也别拦着呀。伙计出来了，廖爷什么事啊？南屋里住李老爷子，见你十分肝胆，请你到屋里喝两盅。嗯，有人请我喝酒，真新鲜，他自个儿都觉得新鲜。关老剑客由打屋里走出来了，老六啊，刚才听你说话，你这人挺义气的呀，老夫喜欢你这种人，请你喝两盅，赏脸吧。本来这种人呢叫满世界找酒喝去，刺酒啊，有人请喝酒他还不愿意吗？哎呦，老爷子您看这结果呢，我真谢谢您了。因为关酒姑想从他嘴里得话呀，请吧，把他让进来了。伙计啊，再来二斤酒炒四个菜。好嘞，老爷子您稍后。关老剑客呢跟王六两个人坐下了，一会儿的功夫，伙计把酒跟菜都端来了，伙计走了还得伺候别的客人呢，这屋里边就剩他们俩人了。老剑客也把门关上了，冲着这小子一乐，老六啊，我可喜欢直肠汉子，胸无城府嘛，有什么说什么，来我给你买上一碗酒。老爷子我可谢谢您了啊，我谢谢您了，甭谢，喝吧。这王六嗜酒如命啊，咕咚一扬脖下去了，每天是酒泡心呐。这大碗酒下去，舌头更短了啊！老爷子真痛快，我这喝酒的人呐，这酒都喝到人肚子里，不是喝狗肚子里了。老爷子，您可是好人，嗨，我这人好打抱不平，年轻的时候啊，我也练过两年，你看我这还带着一口刀呢。刚才我看那个鼠辈想欺负你，我真有心过去揍他一顿。哎，老不讲筋骨之能，英雄出于少年，岁数大了，心有而力不足啊，根生气没办法。幸亏你人缘好啊，大家伙劝开了，不然的话你可要吃亏了。我看这小子飞扬跋扈，狗脸生霜，他是谁呀？怎么目中无人的？老爷子甭问了，我跟您说，他在府衙里边，你别瞧他横，其实他府衙里边是一个跑上房的使唤小子，叫进财，那骆进财，奴才主姓嘛。其实啊，我们俩不错，吃喝不分的，我们是独友。 哦，刚才我听你的话说关系到人命， 我听着心里不明白。 啊，这王六也不了脑袋，来位，这事儿咱不能说啊。偷造大了，惊动官府的， 您打听这玩意儿没有，跟您没关系。 啊，是是是，喝酒喝酒啊。他又让这王六喝， 王六喝了三大碗，这小子可没卖了。 老爷子，你是外乡人，我跟您说，您哪儿住店住完店您走，跟您喝了没关系。我跟您说，这话三年了。 他在那进哪呀？在保局里头输那一票两连账。哎呦，就差卖媳妇了。突然间，他带着白花花的银子来了，欠人就还。俺出手大目极了，这王二两，还净喝酒。我拿着大鱼吓我的，我说进来你干个好事，我早知道了，要不然你哪来的这么些银子？ 嗯，我给你大哭实话来。他跟我说呀，我给你二十两银子，你可别说去。我把纸骨的镯子偷出来，卖到路北银楼了，四百两。啊，这府中的这安属人按道比出手了，告的是东家牛城，把老爷也掐尖入狱了。老爷子，后来我听说我们这安刀比还要把牛老员外害死在监中啊！您说这是不是人命啊？现在牛老员外牢里压了好几年了，幸亏知府大人贤明，老员外那条命才保住了。 老六啊，我听明白了，你喝啊！我问你，你们天天在这耍钱吗？ 那不是，我在这泡了。 关老剑客端起酒杯来，老六啊， 喝！ 我可没多大酒量， 喝剩下呢， 这酒就倒到你的酒瓶子里，回家喝去。 哎呦，老板，谢谢你了。 他说着就把怀里酒瓶子掏出来，把剩酒呢往里一倒，就揣起来了。 来来，我谢谢您。 站起来，歪歪斜斜的他走了。关老剑客也每天呢就躲在牛家长院的村口就等着宝元。这天宝元果然来了，宝元哥仨见面了，吃饭住店。宝元到安树人他们家杀给安树人，夜入书房放安树人这颗人头，老爷子一直跟着呢。我脸朝外跟这大班头说话的时候，老剑客爷夜叉探海市就把这人头给拿走了。宝元追出来，爷儿俩见了面了，关老剑客爷责备宝元，然后就把这人头送到安树人的家。今天晚上来到牛家，关九公把事情的经过一说，宝元听了之后低头想了半天。师父，您还住在西蜀老店吗？ 嗯，我还在那儿住。明天我去， 我到赌局。这个进财要是去了，您指给我，我明白您的意思，咱们爷俩见事行事，好吧？爷俩这两句话全定下了，甭再商量了。那我就走了。宝元呐，你们一家高高兴兴说话吧。老员外跟文静文敏全都留，您就在家住吧。 关老剑客爷摇了摇头，不成我们还得办事儿了。老剑客爷告辞出去，大家伙给送出来了。剑客爷走了，牛老员外带着儿子回来。 老员外看着宝元心里害怕呀，知道这爷儿俩要捉贼办案，但也没办法。第二天宝元就跟母亲要了二百两银子，换了一身衣服，也没带兵人，就好像一位公子爷离开家就奔了西蜀老店了。到了店门口这往里走，伙计就迎出来了。公子，您住店吗？ 不，我不住店，我上宝局来解解闷儿。宝局在哪儿啊？ 公子爷您头回来吧，您请，我给您带路。 伙计陪着往里走， 关老剑客听见声音就从南屋出来了。 宝元看见师傅了，冲师傅一点头， 哟，这位老爷子您早啊！ 哈、啊、哈， 走啊走啊，你走啊，怎么到宝鸡来玩玩吗？ 是啊，老爷子您玩吧， 你先去吧。爷儿俩的咱对上话了，伙计就把宝元陪到这西院了。到了西院北屋，宝元一看真热闹，斗石壶，打天酒，吹牌酒，在这大宝案子上有四个伙计，四个伙计八只手全都放在这宝案上。这韩宝的头啊倒背着左手，把这右手也放到案子上。这叫做活的伙计八只手，韩宝的一只手，一共九只手。这意思就告诉来押宝的，嘿，到我们这押宝是九死都没有一生啊。宝元就往这推牌九的天门这挤着坐下了。外边关九公可发现了，这个进财可来了，爷儿俩要捉进财，替牛城牛老员外伸冤报仇，下回再说。 想算了吧，不如就这样地分手。我的心在痛，对你的爱太浓。是否你能带走过去的承诺，不再对你奢求什么，只想让你懂，转过身就不能回头。已经做决定，又何必再强留？选择了离开我，还能说什么？爱是你，还是我迷惑？明知道爱你不会有结果，为何还如此执着？为你付出所有，你竟不顾一切就走。明知道爱你只是无计许错，为何还如此脆弱？已经习惯有你，已经不能将你摆脱。为何还如此执着？ 的街边上，无人美丽的海岸， 别多话，别破坏这想象，要跟你尽兴徜徉。 幻想眼花缭乱的霓虹变成感情无瑕的星光， 闭上眼，却你一样期待，但愿真的能够实现愿望。 平淡之中制造一些些浪漫， 丝丝点点浪漫累积着情感。 一瓜如意，福彩即开。四月十日起，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，中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，多中多得，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，中国福利彩票。一瓜如意，福彩即开。四月十日起，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，中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，多中多得，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，中国福利彩票。 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，1033广播书场。 上回书咱们说到牛宝元到了宝局之后，他一屁股呢就坐在推牌九的前门这儿了，大家伙都不认识他呀。嘿，这个年轻人很精神，瞧着，一看这年轻人出头挺大方，30两银子的赌注，还有3两碎银子。就压在天门上。为什么还得搁3两碎银子呢？这是头钱，30两银子是赌注，要是赢了呢，就赢这30两的。另外这3两啊，甭管你输还是赢，都得归给宝局的局监。宝元呢，压上了头道，大家伙全压上了，光着呢就得打这骰子。然后分牌到各门，嘿，一翻牌，宝元取了个天杠，赢了，接着又赢了，宝元差不多总赢。就在这时候，脚步声音响，官老剑客进来了，因为爷俩早就商量好了。宝元站起来，假装不认识，哟，老爷子，您来玩吧，您岁数大。这让给您。官老剑客一摆手，啊，我是跟这位进来的。那就暗中告诉宝元，这位就是骆进财。宝元瞧了瞧，这时候所有耍钱的人全起来了，都冲这位抱拳。哟，丁二爷，您来了，您这边这边这边。对，哪门好啊？二爷，天门呢？静气大点儿。宝元瞧着骆锦才呢，骆锦才也瞧了瞧宝元，心说：我二爷进来，他怎么不打招呼啊？他就挨着宝元坐下了。我呀，压20两银的头道。这回宝元一翻牌呢，没想到起了个第10，这锦才可就输了。他又下了20两，嘿，又输了。进财可就急了，40两银子，又掏了50两，往这一搁，就跟宝元说：“你的手不行啊，这回啊，我看牌。”骆进财下的赌注可不小，50两，庄家分牌到了位了。进财想翻这牌，宝元偏不让他翻。进财刚要伸手，那宝元手多快呀，伸手啪一翻这2张牌，嘿，真巧，一张长三，一张幺格，36大烟看星星，必10。这进财要输了，庄家要捞钱，进财可就急了，2只手一捂的银子不成，他看牌不算，我不给钱。宝元呢就把那些银子推给庄家，谁看不一样啊，输了就得给钱啊。进财一看银子没了，冲宝元一瞪眼，怎么你看的牌 我不认输，我说了我看。他伸手照着宝元的头顶的拳头唰就过来了。信才这小子可要滚赌啊。宝元一揪他手腕，顺手牵羊就摁在自己面前了，砰砰砰，啪啪啪，给了好几拳。疼，哎呦，疼我了，怎么打啊、哎、大家伙都得拉吧。因为这锦才平时飞扬跋扈，盛气凌人，今天让宝元给他揍了一顿，大家伙都暗自叫好啊，平常惹不起的呀。可是大家伙也明白，新出这位公子你认都不认得了，他可是衙门口里的，你要跟他动手你不是招倒霉吗？有道是光棍不跟势力道啊。有好心眼的人都劝，哎，二位二位，有道是不打不相交啊，这位公子您不认识吧，这是衙门里的进才进二爷，二位别打了，咱们瞧大家伙吧，来来来来来，该下赌注下赌。宝元可知道这位朋友是好心用话点给自己的，不让我跟官人斗。宝元心说，朋友啊，你可不知道，我就抓的是这机会，攥着拳头狠狠的就打着进台，砰砰砰， 好好来打。 哎，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。宝元站起来了，众位耍钱场子不论品位，可他要是倚仗官府欺压黎民可不行。哈，怎么着，赵匡胤的耍输打赢要啊。众位别骂了，我跟他打官司了。进财可真急了，狗脸生疮。 各位别管，我跟他衙门口说话啊，谁要劝我可孙导演天皇不飞，我是也卖那么快老。 一提打官司，这进财好像吃了一番屎似的，伸手抓着宝元的衣袖，宝元砰就把他前胸抓住了，两个人拉拉扯扯就出了这间屋子，又出了西蜀老店，直接就奔了府衙了。到府衙了，官人们都认识进财呀， 哟，进二爷您这是怎么了，真是吵起来了。今儿谁值班呢？啊 啊，刘头， 叫他给我回大人，我跟这鼠辈打官司。 刘头，刘头，您出来，进二爷来了。刘头出来了。刘头，进二爷让您给回大人。 啊，怎么了？ 哼，我说刘头，你给我回大人，我跟这鼠辈打官司。怎么回事啊，二爷？进财呢就把这事说了。嘿，刘头一笑，进二爷私了吧，京官动府的合适吗？再说为了这么点小事也不至于还惊动大人，那不成。既然想打官司，那就让他尝尝。宝元在旁边说话了，刘班头，您就给我们回吧，我愿意打官司。 好好好， 给刘涛赶紧进去，来到大人的书房外边一站，回事。洛知府说了一声，进来吧。刘涛进去单腿打签，往地上一跪，请大人安，起来讲话。刘涛站起来了，禀大人，班法有人打官司。什么情由啊？是府里的靖二爷在西蜀殿内因赌博跟百姓打起来了。骆大人可就哼了一声啊，因为知府大人最讨厌打架，何况是耍钱。大人把脸往下一沉，可恶的东西，做此下流之事，乃升堂审理。 是， 击鼓升堂了，鼓声如同暴斗，三班人已喊喝堂威，待赵氏人。这刘头就进了班房了。罗俊台，大人升堂的请吧。 哼， 一愣啊，虽说这么点小事何劳升堂啊，你给知府大人传下话来跟我打架，骆振才是我的奴才，您得向着我呀，跟我打架这鼠辈您揍上二十板子把他轰走不是完了吗，还升堂，升堂就升堂吧。差人带着两个人来到大堂上一跪，金才给大人叩头，骆知府一拍金堂某，啪，骆金才因何打架斗殴，从实讲来。大人，奴才跟这人因赌博争斗起来，奴才被打，京中大人请与奴才做主，重责此人才是。大人右手一拍桌，你身在宫门竟敢去这下流之地赌博斗殴惹是生非，可恶之极啊，像你这种人必须重责，一旁跪下。哎，骆大人看了看牛和，你叫什么名字呀？宝元看见知府大人，再听知府大人一问，想起父亲的冤屈，眼泪就下来了。草民牛和有天大的冤枉，请大人昭雪。嗯，知府心说这不是为大家来的，一看宝元形神飘逸，风流倜傥，英气袭人，这个英俊的少年满脸正气，怎么会赌博成性，在赌博场打了人呢？为什么喊冤落泪？这里边一定有文章。牛和呀，不必提呼，有何冤情当面诉来。启禀老大人，草民牛和父亲牛成是当地的土绅，只因我的母亲早上继母刁氏和两个兄弟就来到我家了，兄弟无父而有父，草民无母而有母，家中其乐融融，万也没想到表舅安树人居心不良，唆使我的继母挑拨我们父子不和呀。草民八岁之时，父亲听信了继母之话，把我赶出家门，草民亦在王母坟前上吊一死，幸被武林剑客救活，传授我武艺一十六载。我牛和学艺成了之后，奉师命回家，才知道我父亲蒙受不白之冤，担了连匪之罪，已入凌雨三年。草民我在村头遇见两个兄弟，我就哭诉了一气，才知道这件事是安树人挑拨民子继母陷害我父亲。大人啊，我身为武夫，一怒之下夜入安宅要问个明白，安树人想喊叫的时候，草民把安树人杀死，又迁怒于大人，把安树人人头送到府衙，我又后悔了，又想人头无辜落在府衙让大人为难，因此又把人头送回去。大人，您法外施恩释放了我父亲，但是这只镯子到底是何人所盗，不将贼人找到，家父难免脱去盗镯之名。所以草民访到了西蜀殿内，赌徒王六说出了真情，宝镯乃进财所盗，草民以赌博为名，才将进财诓到衙门，请大人审明此案，我父子感恩不尽，明知此举张母之过，请大人原谅草民。哎呦，旁边贵人进财这才明白，这后悔啊，给我诓来的，后悔来不及了。骆知府听完了勃然大怒，用手一指道，金钗呀，你竟敢看守自盗，还不把真情树上。 跟若进才是以头碰地，砰砰砰的磕头啊。 大人，您这奴才天高地厚之恩，奴才怎敢欺君道主，这刘和纯粹诬告啊，大人明察。 我看牛和是忠厚之人，杀人自首岂能诬告啊，来啊，把这金钗给我重责20大板，狠狠的打。这早班头过来了，金二爷对不起得罪了，就把金钗头冲坏，把他中间吞下来了，一个差人骑在他腰上，用麻辫子一勒头往后一拽，这金钗的脑袋就得扬起来，两个差人每人按住一条腿掌拳的过来了，这头一板叫举火烧天，板子挂着风声， 啪，哎呦大人留腿留命， 这一下这进财在屁股上就肿起一寸多高来，啪，带着风声就下来了，第二板叫乌龙脚尾，离着第一板一寸远，这叫功夫。好家伙，这第二板下去又肿起来了一道肉岗子，第三板叫金凤夺窝，第一板第二板相隔一寸远，这第三板下去得往当中这儿打，这功夫都练出来了，啪，这一下这肉就满都结了，这鲜血就出来了，这进财没挨过打气氛嫩肉了。好，也不知道他喊什么了，打了十板，别打了，招全招了，怎么倒的镯子，怎么跟王六说的，怎么卖的镯子，卖多少钱，全说了。骆大人到这个时候对这案件就全都清清楚楚了，脑子里一审，这条理就出来了，那知府大人干嘛的呀，骆大人用手一指，来呀，把进财牛和带下去，差人呐，你们马上到西蜀老店拿王六到案，传鞍马氏到案，传牛城刁氏到案听审，这样宝元跟进财两个人就被带到班房了，刚一到班房，嘿，这些官人就围上来了，都跟这牛和说话，嘿，刘德少爷，失敬失敬，真了不得，您为您老父亲伸冤，您真是孝子大英雄，您来无影去无踪，能把仇人杀了，嘿，还能投案自首。大少爷，您瞧见没有，这壶茶是刚沏的，您先喝着，有人家搬过一五凳来，您坐着，茶就给端过来了，这茶叶还是上等的，满屋都是茶叶的清香味。牛和点了点头，接过来喝了一碗茶，进财也渴了，他也想坐下，他刚一靠近这五凳，给刘头一瞪眼，起来起来啊，我告诉你进财，你可是被告啊，这儿没你的错，因为刘班托平时惹不起他，这回进财可犯到他手底下了，刘头把嘴一撇，好大的地方啊，哪个能做呀，这五凳是木头的，告诉你木能生火，不怕烧了你小子的屁股，这进财算不打眼的，得了刘头，你看我给打，你让我坐会儿啊，咱们可都在衙门里当差，废话，你是被告，好好站着，刘头你也赏我包茶叶喝啊，想的挺美呀，你长得不丑，小名叫俊吧，可你是贼，衙门里的人不认识贼，想喝茶呀没有，哎呀，进财站的旮旯是发愣，这时候宝元就掏出银子来了，刘头 看来这案子呢还得需要一会儿的功夫，您派人给我买点吃的，可能得下午过堂吧。刘德少爷，您说的对啊，我马上派人给您买去。时间不大，丝溜片炒吃的喝的全都买来了，就摆在宝元面前。宝元是滋溜一口酒，吧嗒一口菜，吃的真香。这陆锦才直言唾沫：“刘豆，我只有银子，您也给我买一趟，我也饿了，没工夫伺候你，饿了吧，小子。”哎呦，来个烧鸡大窝脖。直到下午，人犯全都到齐了。知府大人升座大堂，堂鼓响彻云天，骆大人升堂了。快班、壮班、造班三班人一站齐了，众人在堂口施礼，就把金钗压到堂上一跪。骆大人传下话来：“带王六。”差人把王六带到堂上跪下了。王六给大人磕头：“王六啊，进才如何道着你从实讲来。”这王六一看进才，这小子犯案了吧，他净欺负我，这回还不把他这事儿抖了了。这王六吞吞吐吐就把实话说了，师爷录了供了，当堂画了押了。骆大人又问进才：“进才，赃证俱在啊，招还是不招？”“ 我已然招了，我招了，我招了。” 这进台画了押，在旁边一跪。知府大人又问这刁氏：“刁氏只能认罪说清吧，自己十六年前下过来之后，安树人怎么挑拨离间，三年前又怎么受安树人挑拨逼迫替自己出手，而且呢安树人又连续在自己手里炸走了银子1000多两。说完又画了押了。这骆大人又问安马氏：“安马氏，你丈夫安树人榨取刁氏的银子现在何处？”这安马氏能不说实话吗？“ 现在都在小夫人家中。”“ 好。”骆大人心有成竹，提起笔来立刻判决：“王六酗酒成风，赌博生事，不务正业，又见知情不举，私分赃银，重责20大板，当堂释放。”进财以毒欺主，看守自盗，上赌成性，实属罪大恶极，重责20大板，加号3个月。法网规划成充军，永不许回乡。安树人刀笔作利，江湖作友，颠倒黑白，搬弄是非，更见挑拨离间，致使8岁童子逃亡在外16年，又害牛成3载牢狱之苦，既被杀死，罪有应得。安马氏不思归顺其父，反而摇鱼赌博，坐享其成，理应赶出成都府界，不准回境。刁氏前夫继子，理应守节，教子成才，死后对得起祖宗。因家境贫寒，良不济日改嫁他们也属常理，但不该听信外人之言，自残苦肉，致使牛成深入囹圄，牛何逃往外地。幸亏牛宝元是阖家团聚，能够乐续天伦，本应重责，念其为世身之父，长嘴20，回家闭门思过，以赎前嫌。牛成啊，你不应该听信后妻之言，虐待前妻之子，若非祖宗庇荫，焉能父子团聚，本当责罚，念你已然受了牢狱之灾，无罪释放。骆大人判完了，让造班行刑，那么骆大人如何对待牛宝元呢？下回再说。